本土民主反共，普罗政治，民声起义。myradio.hk My Radio 八周年台庆联欢晚会，10月16日晚，黄大仙富林皇宫，300元及1000元门票现已有售，购票查询请电24673088。 拥抱大香港主义，香港地，香港人做主持。大香港早晨， 香港早晨， 香港早晨， 早晨，大香港早晨，热血时报同埋 Radio 联播嘅早晨节目噶。咁头先咧，上一节咧，承接阿康咧，佢就话做体育员。運動員在香港就不是那麼好了，因為都要受氣，跟住沒人撐。咁阿康就說做廢青好一 點，廢青好， 我都是廢青的代表來的。 哇，你高呼自己是廢青。 是啊，我是廢物的廢，我不是 有乜分別咧？廢物個廢同落廢人個廢？ 唔係啊，廢物個廢唔同嗰個。今日我哋想講嗰個廢啊嘛。 係，我哋今日想講邊個廢啊？ 沸騰個廢啊！ 其實咧，我哋要講翻成件事點解會想講廢青咧？就係、是除咗沸騰個廢，我哋陣間會講啦。就係講翻周日不講你，就係、是、有線一個節目啦。咁就係呢個星期日嘅11:30至12:30咧就會播出嘅。咁咧佢哋咧啱啱琴日咧就請咗阿鐘樹根啦，阿 黃子月 啦。黄子韵系学文思潮的代表啦，陶杰啦，仲有边个？呢个边个嚟噶？我睇呢个边个嚟？咁黄渤系咩范畴噶？ 唔系，佢用嗰个系社会系嘅教授，净系讲师之类啦。 系啦，咁我哋咧就探讨下究竟废青呢一个问题，咁就究竟点样先系废青咧？咁好明显，黄子月咧就系、是、呢个青年嘅代表啦，而阿钟树根咧就系废中啊。即是廢的中年，廢物中年，相當之好阿蓮這個插嘴插得非常之好，這個廢中的代表啦。那就是他們就探討究竟呢 誰是廢中的代表？ 鐘樹根， 鐘樹根， 鐘樹根老爺啦， 廢老啊， 講他的姓啊。 哦， 哇， 咁樣 又難了少少啊，雙傑。 啱啱雙傑就 call 埋，係因為鐘樹根姓鐘，所以佢係廢鐘。 唔係，佢有麥嘅雙傑，聽到嘅， 係 啊。咁其實喂，成個嘢 係啊， 成個嘢今日我哋特別想講，因為其中鐘樹根有個三弊好撚搞笑下嘅。咁其實咧，基本上咧一開波咧，即係有你有陶傑喺度啊，都其實都有可觀性嘅節目。 係啊，係啊。 Are you sure？ OK 的，我覺得 OK 的。加上個鐘樹根呢，即其實都 你都期待他會講啲咩柒嘢， 好期待的嘛。 呢個心態就好契弟， 佢又唔係 咪係咁噶啦，唔係咩？ 睇住佢點會撲街，但佢又真係有柒嘢講。你又啱啊，湯姆， 你 真佢真係講咗啲柒嘢出嚟喎。 佢咧，佢又唔係話即係講好多柒，因為佢一開始嗰種態度就係話嗱，我咧就認同你哋嘅咁啊，即係譬如嗱，你而家講廢青咁樣，因為其實佢成個節目一開始就話喂你覺得即係解釋廢青係乜嘢啦？咁啊，就以有線嗰個角度啦，咁有線就係話佢哋喺網上邊咧就揾到10項咁樣10項嘅啲廢青嘅特徵，咁樣就包括反政府啦、 參與遊行示威啦、係學業失敗啦、態度散漫啦、常去旅行啊，常去旅行都係原來 你嚟嘅。 咁常去旅行都 咁啊，跟住咧就冇呢個人生目標啦，不積極工作啦，冇計劃將來啦，缺乏社交啦，沉迷上網啦，呢10個嘅大佬，我都中咗唔少 啊！ 真係 係啊，嗱，鐘樹根真係同你個講法差唔多，佢都話呢啲咁嘅廢青嘢，我都中咗唔少啦。咁佢就覺得咧，其實冇廢青呢回事嘅，佢一開始咁樣講喎。咁我即係你知唔知啊？即係好似好你 cut 翻嚟咩？ 好同情啦，可能係。 你点啊？ 咁啊就 佢一开始话冇废青， 系啊，一开始就话冇废青，跟住就话其实咧嗱，年青人反政府嘅嘢，我想当年都系咁啦，咁样搞到呕嘅，咁佢真的。當年佢僆仔嗰陣時即係反港英政府啊嘛， 哦 ，OK， 即係左派嘅， 佢左仔嚟噶嘛，係咪先？咁我唔知佢有幾錢啦，即係嗰啲菠蘿嗰啲，佢有 幾個啦， 佢冇份製造咧，咁樣真係我都唔清楚啦呢點咁樣。咁啊好啦，咁啊講到咧又係話咁其實呢啲咁嘅所謂廢青指標咧都唔 可以咁樣太過分去講嘅。咁樣其實而家香港好多年青人咧反對嘅嘢，我都反對噶， 嗯， 我都支持噶咁樣。咁例如咩咧？例如咁樣，之前啊講地鐵唔係電車嗰啲咧，要拆咗佢咁各樣，要唔俾行咁樣，我都反對噶，我都覺得電車好方便噶咁樣，即係一種咁樣嘅懶係。 即系赞同啦， 认同，好了解，好了解你哋啲年青人嘅嘅讲法。嗱，跟住始终最尾又讲翻话，嗱，不过咧，究竟嗱，嗰、那个表达方式又点啊？咁系唔系咁样做啊？咁样 系咪唔系几好咧？ 系咪唔系几好咧？咁样或者又讲到话，而家你啲年青人会肯定唔够以前嗰啲咁捱得，又系讲翻嗰啲咯。话、以前啊，我哋嗰啲年代捱到几辛苦啊，而家嗰啲就真系冇咁捱得啦。咁各样咁啊，喺呢方面咧，咁啊即系陶杰，即系陶杰啦，系咪先？咁佢都会拆翻清楚成件事咧，就讲翻即系嗰啲理论啦，嗰啲论述就系包括嗰啲喂。在窮的時代出來的一代、在、所謂富裕時代出來的一代，其實現在所謂描述廢青的就很多時候其實是在那種社會環境底下嘛，即是他陶傑的說法就是說喂他們是奔妹湊大的嘛、他們很容易，他們其實是很多人都大學生來的嘛、他們對社會期望各樣當然是不同你的、 是啊、 還有現在在呢個香港的狀態，我都講無數次啦。嗰、那個所謂上流啊，甚至乎嗰個、香港出路，甚至乎個出路，即係冇出路咁嘅感覺。 對於你，我諗除咗對事業之外，對於成個社會啊，對於成個政府都有一啲好，即係好多雲喺前面，乜都睇唔到。基本上就係個個問嘅時候，就個個想走嘅啫。 有一個好具體嘅講法，就係話喂。好似你阿鍾樹根，即係去講話，鍾樹根好似我同你差唔多代啊，陶傑咁講，我同你差唔多個代，喺嗰代咁係事實嚟噶嘛。咁喺嗰代人，喂，你所謂唔喺嗰個建制系統裏面、即係你讀可能讀唔成書啊，或者僆仔嗰陣時話攜咗啊，甚至乎你叫嗰啲叫廢物廢柴咁僆仔嗰陣時咁啊、喂，佢都仲有出路喎。 係啊， 喂，佢求其。擺個小反檔又可以揾到食，再甚至乎撈編都仲得，即係講到咁事實嚟嘅喎。喂，而家真係你撈編都你撈編都冇，都冇埋啊！ 你撈編都要賴， 都冇埋啊！ 喂，咁對於呢個執法問題啫，可能執法方面 唔係啊，而家係冇咗啊！香港邊仲係夜總會啊？你就唔好講咩啊！就你夜總會已經冇咗啦， 咪走私咯、啊。 同埋而家香港嗰啲黑社會同以前嗰啲黑社會係 咪走奶粉咯、啊？ 點樣分？唔係 呢啲要問翻啊！ 黑社會輪如果你話黑社會要淪為變咗走私奶粉， 幾唔威講出去？ 你諗緊點樣樣啊？人走粉你走粉阿強， 你走奶粉 Formula Milk 啊咁樣 M 幾啊？呢個係咁樣講啊？唔通？就啲 M 五啊 M 七啊，佢嗰啲有曬編號噶嘛，嗰啲係咪先？喂，講出嚟都唔掂啦，係咪先？即係其實我覺得陶傑嗰個講法係好，即係好重嘅，其實。 即係以前你讀唔成書都唔使做廢青咁嘅意思，你都仲有好多出路。但係咧，而家香港啲年青人咧，你可能如果你讀書唔係好叻。咁你基本上咧係冇選擇，亦都會俾呢個社會咧標籤做廢青。 就係即係你變咗香港，即係而家就係一個咁嘅狀況。咁而家你所謂喂呢啲所謂廢青嘅標籤係建制標籤出嚟嘅啫嘛。 係啊 係建制係所謂咩建制啊？ 你上一代咯， 你上一代嘅人咯，你老豆老母嗰輩咯，你嘅家長、你嘅導師咯，甚至乎政府咯，甚至乎呢啲所謂喺明報寫文嘅人咯，喺端傳媒寫文嘅人咯，即係。就係呢啲啦嘛，即係呢啲所謂建制嘅力量，佢哋去 label 呢啲所謂年青人， 即係標籤咗。 係啦、啊，就話呢啲就係叫做廢青啦。 唔係，我想講嘅就係、是，即係其實呢個咧就涉及一個可能世代之爭嘅問題，即係大家對於即係嗰一代啊，我哋爸爸媽媽嗰一代對於生活嘅追求，對於社會嘅追求，對於未來嘅追求係可能大部分啦，都係停留於夠唔夠錢使啊，甚至有冇夠唔夠買到樓啊，可唔可以計劃到我哋將來，計劃到我哋家庭啊？咁但係我哋呢一代並不止於即係呢個衣食住行滿足到就算噶嘛。其實大家個諗法就係對於社會上面好多嘢，對於好多不公義嘅時候，我哋會 會想多啲出聲，甚至我哋希望可以用我哋年青人嘅力量去改變到個社會。當然呢、這個而家未好多機會做到啦，但係我哋都係咁諗噶嘛。如果唔係，我哋都唔會坐埋喺度做節目啦。講真， 阿康你就係嘅， 你為咩啊？你 因為你仲年青啊， 你為咩 啊？你又 唔係 你頭先講個 cat 係年青啊嘛？我唔夠諗 cat 我自己做年青嘅 你 但你個心態都係咁嘅，只不過年齡係唔符合啫。 即係四個小時去旅行， 咩年齡先做？废青啦， 唔系个状况系咁，个状况系我个认为，首先头先讲翻嗰个有钱嘅节目啊，咁好啦，咁啊个讲到之后，咁都讲翻所谓年青人，你而家香港年青人，咁你每一代年青人都有其问题啦，咁陶杰都会带翻出，譬如香港年青人嗰啲所谓中英文水平比较差，或者香港所谓成日都话啲唔挨得啊，即系譬如你如果你冇咩出路，你去行选得唔得啊？咁其实而家真系大部分都唔得，咁行选梗系话死噶咁样样噶嘛， 少咗机会啦， 系 咪 先？系即系而家世即系个社会已经好唔同咗。好啦，咁啊讲到呢度啫，就讲到中英文水平問題啦，跟住陶傑就帶出個問其中有個學文妹噶嘛， 黃子源啊，學文思潮嘅發言人， 學文妹 發言人啦，唔好意思啊，淨係叫學文妹好似， 我哋播片啦， 好尊敬 播片啦， 播片。 頭先阿黃同學講咧，我又覺得真係，喂，做議員要服務嘅，唔係考英文嘅，唔係考會考啊，嚇，考英文我唔係差過你嘅，你都會讀錯字，你都會有 grammar 錯啊。是吧你有没有试过呢你有没有试过坐 grammar? 有啊嘛没你又没的是不是所以这个问题呢我们觉得我们的年代我就同意陶杰刚才一直讲的呢就是分析我们的年代成长和他们的年代成长那个情况是不同。我们的年代呢是被人拒绝的年代买东西老豆不给没钱嘛。我们想做什么未必有尤其是在六十年代呢那个機會咧，同而家一樣都係好少嘅。六七暴動之後，政府改變咗個政策，社會流動嘅機會咧就多咗。但係而家個機會係少咗。 喂，唔使播咁長啊！最主要係想要佢嗰個啫嘛。喂，我哋呢啲做議員嘅嘢係先服務市民，唔係同你考英文啊，大佬。咁其實點解講到咁咧？就係頭先講到嗰個位置，就係話陶傑可以 raise out 一個問題就是說喂現在年輕人那些中英文水平都有所下降你看我就知道雖然我都不是年輕人是吧但是呢其實確實是普遍現象是跟上一代比確實是但是也都這麼說現在是多了人懂中英文嘛即是懂字先起碼 OK 是普及教育的問題 或者個英文簡單都還懂得幾句比上一代的人 OK 但是就不是重點不是討論這件事好跟住講到咧，咁問阿學文思潮發言人 黃子月， 黃子月小姐咧，就問佢：喂，咁你好似你咁樣你哋 Facebook 有幾多外國朋友啊？咁樣咁黃子月就好淡定下嘅，我都覺得佢話其實唔係邊好多啦，都係識嗰啲先 at 嘅咁樣，咁即係如果我 at 佢就唔俾啦，可能咁樣。 係啊係啊， 真係傷心咁樣。跟住咧，咁啊。但佢就話咁大概 10% 咁樣啦咁 10% 咁跟住佢話不過呢佢認為中英文水平或尤其是英文水平同你 Facebook 嗰個關係未必好大我覺得佢答得好得體跟住佢就講啦咁但係呢就其實呢有一個狀況就係、是、即係因為佢哋一路喺度講上一代好點好點勁㗎嘛咁黃子源咪趌下鍾樹根囉趌下喂好似鍾樹根你呢啲係咪英文都唔係好好嘅都上一代嘅人英文唔係好好都做到立法會議員囉咁我哋呢啲咁而家好慘㗎嘛先好苦無出路大學生 係囉 英文喇聲 係我英文好過你呀都選唔到呀係咪 係啦咁所以鍾樹根呢就其實呢那個、因為點解我哋嗰個剪接唔係咁好啊？因為咧，其實因為佢講咗黃子耀嗰度講咗個 part 之後咧，其實隔咗一段時間嘅，隔咗一段時間，跟住先到鍾樹根再回擊，鍾樹根就係谷住到氣，你明唔明啊？屌嗱聲，你個靚妹趌鳩英文唔好，係咪先？就喺度講話，喂，你靚妹，你冇犯個 grammar 錯誤啊？你唔好話聽冇啊，咁樣屌亂係人都有噶啦，而家就話你講得屎啊嘛，立法會議員啊你乜撚嘢議員啊你係咪先？好啦，咁基本上咧，其實就引發講呢個題廢青嘅就係開由依個咁嘅鍾樹根依個所謂山弊開始啦，咁樣即係我期待好耐，但係都仲係爭啲。 冇嗰啲 shame on you 嗰啲咁撚勁。 shame on you 佢 ，shame on you， 佢個 shame on you， 唔好意思啊，咁咧 shame on you 係正確嘅 ，shame on you 先係唔正確嘅。 明白明白，嗰啲紙烏去遊嗰啲啱啦，係嘛？ 紙烏去遊。 唔係，其實鍾樹欣佢係超。嗯、即系按佢个讲法，你真系坐喺度晒够气啦。 系啊，系啊。咁其实去谈论到呢个废青嘅问题，咁我哋头先都讲咗啦。喂，废青其实建制 label 出嚟噶嘛。咁而家头讲嗰所谓十大，啲好捻多人都中噶啦。 系啊。 大亨中几多个？你觉得？ 哇，唔过呢啲大亨啊，反政府中、啊。 大亨唔系上去旅行噶啦。 反政府中啦，參與遊行示威中啦，學業失敗唔算啦，唔算，態度散漫都唔算。 你逐項數就冇數啦，你想死咩？呵，你貨金拎啱啱開嘅啫，大佬。 跟住就 cut 咗咗。 唔好逐項數啦，咁樣咁好啦，咁其實，喂，我哋啱啱出咗投票啦，你想做廢青定廢青？廢係沸騰嘅廢。另外嗰個廢咧就廢物個廢，廢青本身所謂廢物個廢咧，就係、是、依個所謂坊間用語啦，係咪先建制 label 嘅？跟住甚至乎啲網民各樣都會自己反諷啦， 就話你唔抵唔做得嘢唔賣得啊， 係啊，佢哋都會自己反諷嘅，即係有啲歌。 唔係，其實咧，不如咁講啦，對於廢青嗰個界定咧，或者佢哋嗰個 label 咧。你唔係好似我咁行返我條路，你就係廢青啦。即係對於嗰一代人嗰一脫人，你唔係好似我咁正正經經搵份工，最好就搵份政府工、嗯、就你咁你就係廢青咯、嗯、基本上。即係你唔係做大公司，你唔係好似佢哋咁安安穩穩朝九晚五，你就係廢青咯。 唔係佢坐埋四個，我哋都係打自己工㗎嘛。即係或者我哋都唔係一個正式嘅一個坐喺度 嘥 一個 regular 時間嘅工作，咁但係我哋四個都係咯，即係仲即係如果以上一代標準 嘅 話， 我哋都係廢青。 係啊，我哋都係廢青嚟 嘅。唔係，其實好多人會有唔同標準關於廢青啦，但係我又覺得即係頭先就以頭先有線嗰個所謂嗰個標準去講啦，咁、嗯、已經好多人都會中啦、嗯，已經好多人都會中啦、嗯，即係佢自己訪問都係噶，其實即係個標準係冇咩，即係冇咩所謂fix 嘅標準，但係一廢青就唔好聽啊嘛，係咪先？咁啊，跟住但係其實講下，即係其實之前講讓座啫嘛、 嗯， 都會㗎，都係屌你廢青唔撚讓座啦！ 係啊， 而家啲後生真係唔得啊，廢青 係啊，大家玩大咗啊嘛，而家啲後生仔唔讓啊，頂啊！你唔係當我廢青咯？點啫？ 即係其實就我覺得而家就好多僆仔就會其實會認翻，咁我廢青點咧？ 係啊！ 你除咗話我廢青，仲可以話我乜撚？ 係啊，我係廢啊！咁點啊？吹啊！ 有咩幫到你啊？有咩幫到你？ 係咪先？即係 上一代咁埋得，唔使我哋讓座啦。 阿連呢個正喎，呢個阿學 阿連飲咗酒，阿連係咪啱啱 back time 飲咗杯啊？ 繼續。 咁其實譬如呢啲 label 啊，好似八十後啊，或者廢青啊，係一類嘅 label， 佢規範咗你呢一類人所代表嘅價值觀就係廢嘅咯。喂、 嗯， 其實我講得咩廢青啊、低頭族啊，嗰啲係好戇居嘢嚟，呢個係一個咩嘅描述啫？咁唔通你係一個人，你人到中年啊，話你就唔廢嘅咧咩？就唔係廢青啦咩？你就廢人咯，你廢你咪廢咯，你廢你話一個廢你咪廢咯，做咩佢廢青啫？咁佢老啲就唔廢嘅， 廢中 佢大佢年紀大都似湯姆咁，咁佢就唔係我真唔係話你，即係唔係我收翻。即係譬如咁唔通過咗呢個所謂年青，咁佢就唔廢嘅咩？即係要好似去到你五十幾歲咁就唔廢，你咪係廢，你廢就廢，你廢就係廢人啦，仲咩廢青啫？ 唔係，我想講就係話咧，即係其實， 即係總之係咧，嗰啲咁嘅老人家咧，即係唔係老人家 ，sorry 啊，即係譬如嗰啲咁嘅上一代嗰啲咁嘅既得利益者咧，嗰啲係咧，佢係要詆毀，佢係要詆毀年青人啊，佢唔係淨係去標榜你嘅廢，或者你嘅唔長進，或者你嘅唔出色或者乜嘢，佢係要詆毀，總之你係年青人，佢就要加一個標籤喺前面俾你，就話你係年青人。基本上你唔好話係咪有廢嗰樣嘢，基本上係年青行先。你年青就係等於你廢青咯。 唔係，事實上我會覺得佢哋會覺得自己以前真係好捱得噶。個問題就係你睇翻而家比較翻當時嘅經濟情況嘅，其實嗰陣時只不過咁啱正就係一個上流嘅，即係比較上升嘅軌道嘅時候，經濟好嘅時候，咁你多嘅機會，你多嘅機會上位，多嘅機會去做多幾年，你就可以上到位。咁但係問題你上到位，佢又覺得我係憑實力，我有好嘅實力，我捱咗好耐，我先有呢個人工。喂，你班咁嘅後生仔，你嚟我公司打工，你少少你 O T 又話唔做呢樣，又話唔做嗰樣，又話唔做。喂，大佬你俾幾多錢人工先？個問題有好多喂，講真。 出面做幾年都是幾千蚊人工的後生仔都有 啦，上流的機會很低，很少，你做得很深，你想哎呀阿蓮想開聲，阿蓮說 多謝你啊買你上你上一你上一代呢成日標榜自己終於捱到出頭啊，捱到安居樂業啊，有一層公屋啊，你二十年前啊去排公屋都易好多啦， 是啊， 終於啊雖然你廢青你即係我哋唔覺得係乜嘢啊，有時有自嘲嘅叫廢青啊， 嗯， 可能你哋覺得昂居啊呢個名，但係呢你講真啦，點解有廢青呢兩個字出嚟啫，你唔可以話佢係冇政治任務㗎喎，啊，你話廢青你話裏面嗰啲條件學業失敗啊冇人生目標啊，你唔覺得唔通你話喺藍絲帶就一定係學業好成功就有人生目標咩， 嗯， 即係咩計劃將來啊，缺乏社交啊唔關事啊嘛， 為嗰啲藍絲帶會同你講㗎嘛， 係啊， 為國獻出我嘅努力， 屌佢唔係天真戇鳩 嘅，佢哋噏得出噶嘛呢啲嘢，係咪先？但係你所謂嘅年輕人，即係或者咁講啦，所謂嘅廢青，俾佢哋標籤為廢青，係講唔出呢啲嘢噶嘛？因為佢哋冇啊，即係所如果我哋反政府嘅話，咁梗唔撚可能講得出呢啲嘢啦，係咪先？即係我覺得咧，就係你而家個廢青，即係本身廢青唔好聽嘅嘢，但係咧網上邊玩下咧，因為有好多自嘲會出現啦，有歌都作埋啦，係咪先？有啲有書都出埋啦，唔知好唔好賣咧？咁啊，跟住咧，咁但係個狀況就係，是。变咗兴时兴嘅一个 term， 系咩？ 系变咗时兴嘅个 term， 有件咁嘅事。 有你变咗系即系嗰阵时， 即系介绍自己咁啊？ 唔系嗰阵时旺角占领有个六十几岁嘅嘅先生都话自己系废青啦，系咪先？即系时兴嘅一个 term 啊嘛，即系我觉得即系叫做系啦咁样，即系我所以咧。政府就變咗咁啊！政府就中意攞呢啲所謂時興嘅，而家興啲咩咧？等我哋同啲年輕人溝通下先。 係啊，唔係即係玩而家個問題就係佢玩大咗啦，即係個標籤過度嘅時候。係，但即係邊個熱狗啊？全部都熱狗嘅時候，全部都廢青嘅時候，賴嘢，但 係 個 個都爭住認， 個個都認啦。我而家就係廢咁撚點撚樣啊？你幾時俾公屋我？係 啊， 係咪先？ 我有曬條件去唔咩啦嘛？即係唔妥協啦嘛，大佬！我認咗廢青嘅時候，喂，咁幾正啊！講真呢樣嘢。 咁所以咧。我自己見即係有見及此咧，政府咧睇得到嘅狀況咧，就係你見到喂，而家興依個 term 喎，咁不如我哋將廢青扭去。我唔知道大家有冇留意到最近係出現咗一個咁撚樣嘅宣傳片。 我係 廢青， 廢青， 廢青， 我係廢青， 我係廢青。 點解認真玩音樂，你會覺得我遊手好閒？ 唔通赚钱先系正经事？我搞艺术就系游戏人间。 点解为环保付出汗水、锻炼自己，你依然觉得我系温室长大？唔系得。 废青，误解定理解，一字之差。我系废青，活得沸腾，成就无限可能。青年广场 又变咗啲身体嗰啲咩？身体咩热力？探測嗰啲係嘛？ 廢青啊！ 而家熱血沸騰， 好熱啊！大佬真係， 喂真係好，喂好難受。頭先嗰個咁難受嘅嘢係咩嚟啊？ 咩呢個青年廣場嘅一個新嘅廣告？咁就睇呢個青年廣場喺柴灣嘅，咁就係一個前身就係呢個香港青年發展中心，就係呢個香港特區政府嘅民政事務署所擁有嘅。而家咧就俾咗新世界集團。 又是新世界， 系新世界集团， 又是新世界， 系啊，管理同埋营运嘅， 新世界真系好多善事， 两三个 有好大贡献， 系啊，系啊，系啊，咁主要都系啲 for 啲青年嘅一啲， 咁啊俾咗叫废青广场啊，叫咩啊？ 废青营地， 废青营地 ，OK， 叫青年广场，咁佢哋就五周年噶啦，玩紧咗五周年噶啦，咁而家就因为所谓庆祝五周年啦，就举办一连串嘅活动，咁啊成一连串活动有个 title 俾佢嘅，就 系 头先大家睇到嗰个啦，叫做废青广场。 唔係都話廢青營地啦， 屌！好難，我都講過好多次啦，哥。 好難啊，搞到我而家真係好嬲我而家。 叫做廢青營地，就係為咗慶祝五週年嗰個活動，一連串嘅活動啊嘛，廢青營地啊嘛，係 啊， 咁啊成揾咗一班。年青人啦，咁啊就大家喺度高叫我系废青，我系废青咁撚样啦。喂，我系 即系其实佢想讲我系热血沸腾嘅青年， 吓 系啊， 就唔系嗰啲。 喂，你唔好赖热血嗰两个字啊，屌老细， 沸腾啫，佢系，佢唔系热血嘅。 喂，其實我覺得佢有考慮嘅。佢其實如果正正常常咧，就應該用熱血噶嘛，係咪先？熱血青年 唔係熱血廢，唔係因為佢想食屎嘛，佢要做一個食屎嘅 game， 即係嗱，你呢啲人咧就叫我做廢青，但我就唔係呢個廢，我就係廢騰嗰個廢，我都係有用嘅，我就唔係同你嗰啲廢青係同一樣嘢嚟嘅。即係佢想食呢個屎嘛？ 超劣食啦！即係所以你話，如果譬如好似。有线电视做嗰个咁嘅节目，周日不讲你，喺度讨论讲清系咪废青？喂，如果你得两个选择，一个就系政府话俾我听嘅，你系依种废青，热血沸腾依种废青，头先影出嚟嗰个咁卵戆鸠，成班友嗰个改变模样，同埋而家你话废物嗰个废嗰个所谓网络用语嘅嗰个废青，喂，如果两个俾我拣，我都拣翻网络用语啊，唔通我拣你热血沸腾嗰个废青咩？ 系啊， 系先咁啊，讲到呢度咧就。是啱啱我哋头先开咗个投票啊，投票咧就系你想做废青定废青咁，好简单啦，大家识字嘅都识揿噶啦 ，OK？ 咁我一阵间睇下结果系点，我都想做下个叫做 呢个系你坚计，你坚持做嘅 系我坚持，我想睇下究竟有冇人揿错先。 点解我哋留咗个选项系 none of above？ 吓、 啊，唔记得咗， 即系呢个系话，即 系有啲人始终唔想俾人标签噶嘛，你要知道。 唔系标唔标签嘅问题，如果你咁讲， 二选一啦， 实系 run off 包噶。 唔系咁，有啲人又唔怕易用认做废青。 唔系，我想讲嘅状况就系、是，如果假设就呢两个 label 嘅话，就呢两个假设性嘅啫，就呢两个 label， 咁你拣边？ 咁大家踊跃啲投票啦。是滿足下 Tom 好的求知欲， 其實當中個廣告片入面都講到啱啱我哋所講，就話可能有啲後生仔其實佢唔係被家人誤解啦，甚至係一啲社會誤解佢哋，但其實佢哋只不過係埋心去玩啲其他，可能玩音樂啊，或者玩藝術啊、畫畫啊咁樣， 覺得非傳統啲啦。 係啦，係咯，咁個問題就係你其實。讲真的，即系其实呢啲嘢喺香港本来已经发展紧噶啦，即系你喺政府，你唔好去搞佢哋，唔好去打击佢哋， 即系好似工厦再 系咯，即系 工厦嗰啲再叫咩啊？ 活化 工厦系啊， 系啊，即系搞到啲租贵晒嘅时候，有咩意思咧？嗰件事就。即其實就是咁，所以其實問題就是你嗰班人其實一直都是存在的，即係你唔需要話、啊、政府又去幫呢班人去洗底，喂講真其實冇意思啊，大家講真。 唔係或者佢其實做呢一個咩？我係廢青系列咧，就即係幫佢哋嗰個青年廣場，即係 under 佢嗰啲佢嗰個 facility 啊嗰啲嘢，佢哋咧就做咗好多嘢咧，去幫呢啲年青人好多渠道俾佢哋咧，令佢哋唔使成為廢青，可以成為呢個廢騰 玩嘢， 係啦，可以成為一個廢騰嘅青年，就唔需要再做廢青啦。係 啊， 咁嘅譬如你講翻政府佢一方面。做呢啲咁嘅咩推广年青人嘅计划啦，另一方面就係讲返之前深水埗嗰个布市场，嗰、那个係一个真係年青嘅，你最清楚啦，年青嘅设计师呀，年青嘅时装设计师，一个方便佢哋嘅补习社嘅地方，嗰啲係关乎嗰个行业嘅生长，嗰、那个学生加唔加到功课嘅生长、你就去抹杀嗰啲市场，跟住另外呢就抌一笔钱俾呢个新世界中，係咪新世界？ 新世界 係冇讲错，新世界集团管理去搞啲咁嘅废青营地，我觉得政府真係最大嘅废青。 其实个问题系。那个标签呢不是说你做一个广告就可以即消除到这个标签的，因为 或者会拥护你那个废青标签， 是啊，是因为我昨天我都跟一些可能是跳街舞的一些后生仔，就很小个六七岁这样去聊天，但是他妈跟我说其实即政府呢很标签到跳街舞的人呢，即是在那些所谓青年什么广场跳舞的人，全部都是那些什么吸毒啊， 即要改过更新 的， 更新中心， 系啦，你吸毒过你嚟呢度就可以更新。 系啊，就话佢觉得啊，啲后生仔好多精力，咁咪起啲地方俾佢发泄下啲精力，咁咪唔会反政府，唔会听话咯，会可能 佢个原意系咁噶， 系啊， 政府个原意系咁噶。 但系个问题，跳舞并非系一个净系俾人更新嘅地方，因为个六七岁嘅僆仔咁，佢读书好叻，都可以跳舞噶。个问题就你唔系嗰样嘢，就并非话。佢好常將一啲可能嗰啲唔係幾不良嘅青年啦，同嗰啲所謂嘅一啲 乜撚嘢叫不良青年， 即係可能 即係譬如你話你中意搞藝術嘅，你唔中意翻正職嘅，咁你就係廢青啦。咁但係唔緊要，我哋而家有呢個青年廣場，有呢個廢青營地咧，就 welcome 你呢個廢青，就成為我哋嘅廢青啦。 唔係依家邊個去標榜嗰班年青人係做廢青啫？咪係頭先個廣告咯。 係啊係。 你講真，你30年前冇人玩音樂咩？冇人做畫家咩？冇人做設計師咩？系咪先？你依家標榜佢做廢青，就係、是、想有個地方俾你哋話發泄啦，你哋唔好做廢青啦。 讲到尾咪想你哋唔好反政府啫嘛。 咪即系其实讲真，神又系佢，鬼又系佢，叫人做废青哥又系佢，叫人唔好做废青哥又系佢。 咁之后佢唔去好啦，而家讲真， 你依家大肆宣传，日日卖广告，咁咪更加知道嗰班人系废青咯，标签咗啦。 啊，你入咗去就系噶啦，即系入咗去参加，哎，佢影咗相，妖你废青。 哇！我哋而家去到10:43翻，我哋 cut 咗个投票先。 系 啦。咁我哋就要做大香港午餐嘅。 哇哇，真係夸 大香港午安啊，就嚟做大香港午安。 所以问题就係你后生仔其实即係冇必要去同呢啲咁嘅，讲真呢啲咩组织啊咩地方去合作或者甚至参与活动囉、啊。即係冇。 唔 係， 即 係 你政府，你係嘥撚曬啲錢去做啲唔夠嘢啊嘛！真好好，即係所謂有對年青人有益嗰啲，你唔撚做乜撚嘢有益，即係好撚簡單，咁你起公屋咪得咯，冇撚其他嘢噶，你乜撚都唔使搞，嗰啲咁撚嘢活化功效，乜撚都唔使搞，淨起公屋，淨起公屋夠啦。同埋 cut 撚咗自由行， 係喎、 嗯， 呢個相當之認同湯姆嘅講法。你起多啲公屋，咁就即係啲年青人都唔係 啊，咪至少陶傑嗰句啦，即係話。爆房都要錢啦、啊，係咪先？ 唔會，起碼冇咁多嗰啲野外嗰啲佛光街事件啦、 啊。係啊，係啊，其實難搞嘅啲問題真 係。啊，竟然有人撳錯咗，我覺得佢哋撳錯咗，冇理由咁嘅。 咁啊，投票嘅結果係點啊？ 你 想你 想咧做廢青廢騰嘅廢，因為廢青廢物嘅廢咧，咁其實咧要先至聲明喺依個兩個選擇底下，只可以揀一個嘅情況底下，你點揀？咁咧廢青咧就大比數獲勝啊，80%咁滯啊，35票咧就係、是、廢物嘅廢。那個廢青咧，佢哋情願揀翻做翻廢青啊、 嗯， 都唔會跟、 啊、 都唔會跟政府嗰、那個啦。政府個廢騰個廢嗰個9票嘅啫，我覺得係咪真係唔小心撳錯咗咧？ 嗯， 有可能，有咁嘅可能啊！我真係好難相信就我哋聽眾咁樣噶嘛，即係好難相信，真係好難相信。咁啊，今日阿康關於廢騰方面，你有冇補充啊？ 冇啊，都差唔多啦，應該。 有冇兩句想講？ 啱啱 check 人講話做 Simon 應該係咪講關？於、那個報市場嗰、那個，喂，嗰、那個剪緊啊，仲要啲， 你做咗個訪問啊嘛，應該 係啊係 啊, 啊，會可能約多其他啲業界人士啊，去講翻一啲關於即係嗰個行業嘅問題，同埋最想追究翻，其實究竟點解香港話搞時裝業抌咗5億落去，抌咗去邊度？點解會拆咗個報市場？ 唔係就係抌咗落去嗰、那個 有冇你份啊？ 咩 啊？有冇得袋啊？ 梗冇啦，5億啊，大佬屌，即係一蚊 都袋 冇啊！ 佢咪同你講佢抌咗落去活化工廈嗰啲度咯？ 活化唔係啩？即係乜嘢？ 唔係真係揾翻喎，真要揾係啊！ 唔知呢個廢青 project 有冇聯繫喎 ？O K 係 點解可能又使撚咗啲錢喎喺嗰度？ 係咯，係 咪啲錢又使翻落去？ 清楚啊，康！ 喂，最搞笑咧，佢話幫你搞時裝，但係嗰啲錢使咗落去新世界嗰度可能 係啊，唔係。都有啲業界 咁啊，唔知啦，呢個唔知啦。OK， 等阿康啦，慢慢再查清楚啦。OK， 咁我哋期待阿康嘅 訪問啦。 咁我哋今日就做到呢度為止啦。今晚熱血政治再見，拜拜， 拜拜。